407-1919 订购成功之后呢，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您一定啊验货满意之后再付钱就可以了。电话呢最后来说一下，400-1019 400-1019，祝您好运。 老丛古树独芽，粉彩青花紫砂，谁能一品天下？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见，11月12日到15日，国家会议中心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群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周六的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宋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两起案例。第一起案例呢，是3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深圳的快捷酒店烧炭自杀身亡。三人之前呢并不认识，是通过网络啊相约自杀。从他们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跳河、跳楼等等各种死法，最终选择了烧炭。自杀动机成了一个谜，三个人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多种遗憾。是刻意的潇洒，还是要留给父母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印记呢？这是第一个案例。另外一起案例，我们会来关注一只死了的鸭子导致一人死亡，一人被判缓刑啊！村民之间的骂战，结果变成了一人死亡的遗憾，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咱们也会具体来说一说哈。那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律师呢，是来自于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金国黄律师。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们先来关注第一个案例哈。 好。 其实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法国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哈。 是。 那截止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已经是死亡100多人哈，可能这个数字还会继续的上升，所以我们就在感叹生命是这个可能在一瞬间就转瞬即逝了。生命的可贵的同时，我们在想到其实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在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我们会更加的去珍惜我们这个有限的时间，我们有限的生命。 是， 可是我们今天关注第一个案例呢，却是3名20多岁的正处于一个人生最好阶段的三个年轻人却相约自杀啊，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哈。 对， 我们来说说这个案例。这个是最近广州日报的一个报道，素未谋面的两男一女啊，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通过网上来进行聊天，怎么开始聊的不知道，但聊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三个年轻人，一个小陈是29岁啊，小蒋25岁，小鱼28岁，两男一女哈。这三个人最后的聊天结果居然是通过网络我们相约去自杀啊。他们聊天的记录里面显示，咱们去跳河吧，咱们去跳楼吧，最后三个人决定咱们还是烧炭吧。于是这三个人呢就来到了一家酒店，来到一家宾馆酒店，在这个宾馆快捷酒店里面，三个人是买了红酒，买了啤酒，买了小吃等等的哈，进了这个房间就再也没出来。应该到退房的时间了，三个人却没有退房，那工作人员呢赶紧看看怎么回事啊，敲门没人反应，再次敲门依然是没人反应，于是呢把这门打开之后，一进门吓傻了啊，这房间里边三个人倒地，衣服完整，地上有很多的血迹，而且这洗脸盆里边居然是烧尽的木炭啊！这三个人怎么回事啊？赶紧报警吧！法医来做了尸检，认为他们的死亡时间已经是退房的 前一天的下午了哈，而且在这个房间里边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遗书，任何的文字都没有。三个人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就去了啊。通过警方掌握了三个人的网络的聊天记录来看啊，三个人之前呢并不认识，网上认识的，然后就开始讨论怎样自杀，怎样自杀。最后在派出所的协调之下，你说这酒店老板是招谁惹谁了？不仅耽误了自己的生意啊，但是又做了赔偿。这个酒店的老板呢，对三个死亡家属的丧葬费达成了初步的一个协议，酒店同意支付每位死者家属是3万多元。这个事情的发生啊，咱们也要从法律的层面和道德的，包括人情的这个人这个情理的角度，咱们都来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咱们黄律师先来说一说，酒店老板和三个死者的家属就丧葬费达成了初步的协议，那么对每位死者家属赔偿3万元。酒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是说承担责任吗？那么酒店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又是什么责任？ 是，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起事件中，三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逝去了。现在到底什么原因，恐怕再去寻找这些答案也很困难了。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酒店与三位入住的这个三位死者，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包括于住宿、保管、服务的这么一种综合内容的合同关系。那么酒店对于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否需要进行赔偿。那我理解，实际上从这个案件来看，三位死者已经是做好了先期的准备，采取了这样一种手段，在酒店的房间里最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儿。那么酒店实际上是不可避免也无可预防的。 我怎么知道他们在房间里究竟干什么呢？ 是的，所以对此来说，在苛责酒店说你在服务过程中仍然有安全保障不到位，或者说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就有一些过于严苛了， 有点牵强。 对，实际上严格来说，我觉得酒店在这起事件中也是一个非常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也是一个受害者。不说这间房间啊，就说短期之内，我想恐怕这间酒店的 生意啊，可能都会受到一些个影响， 一定是会受到严重影响。 咱换句话说啊，如果说这三个人在这个开房间的时候就跟这服务员说了，给我开一房间，我们准备自杀用。啊，如果当时明确的表明酒店依然同意给他开房间，说行，你们去吧，那这个酒店可能就会有责任了。 对，如果像我们假设的这种情况，那么当然有可能就出现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了。当然了，如果酒店事先能够知道这样，他也一定会尽力去避免， 或者说去报警了。 去报警，对。那么照此说来，酒店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是不是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3万元，我想酒店可能也更多的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考虑，对吧？对已经发生的这种重大损失， 没办法 进行一种损失的分担吧， 对， 也只能是这样了 啊。好，其实呢，咱们又说回到这个三个年轻人啊，为什么要相约自杀，做出这样的一个蠢事儿啊？咱们简单的来说啊，这三个人啊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生活经历哈。你比如说死者这个陈自红啊，他说这个陈自红的父亲，就死者的父亲啊，其中一个男孩，他说这个父亲说呢，自己的儿子啊现在在一个车厂里边当车工啊，每个月收入多少钱？每个月收入将近8000元，其实这个收入并不低。 是， 而且呢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已经结婚了，但是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死者的妻子带着女儿呢是跟他分开了啊，大概就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但这样的生活经历在出现这样的事情之前并没有任何的异常反应。 是 啊，咱们再说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是一个女士哈，这个死者姓于哈，小于的丈夫说自己妻子啊，为什么要做成？他说可能自己妻子最近这个脸上有一块硬币大小的一个疤痕，这个疤痕呢，从去年开始呢，有点变硬，就是大概是有一点这个皮肤病的这么一个病变，他去很多医院去医治呢，都没有治好。说这个妻子呢平时特别在意自己的相貌，因此很郁闷。那么事发的前两天呢，她就跟自己丈夫说，说我要去深圳去看脸，于是却发生了跟这个网友啊去相约自杀的这么一个事情。 是 啊，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死者，另外一个死者呢是姓陈，叫陈自红。他在生活当中呢， 其实算是一个挺文艺的这么一个人，经常在自己的微信啊微博里边说很多的心灵鸡汤的话，什么烦恼是自找的呀，放下来就等于放了自己啊等等，经常会在自己的这个各种的网络工具当中发表这样的言论哈。而且呢，据他的好友说，说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就是钻牛角尖儿啊，有的时候事情会想不开，比如说他去追求别人的时候，比如曾经像那个追女朋友什么的，人家不同意，他就割腕自杀啊，出现过这样曾经的经历。所以对于这个三个自杀的人，他们的人生之前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现在再去追究之前的事情，可能会得出一些个经验和结论，但真正的原因可能真的找不到，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说得清楚啊。 是， 回到这起自杀的这个事件当中哈，相约自杀，黄女士来说一说，这样的事情在社会当中是这是唯一的一个案例呢，还是之前也有过？ 对，实际上相约自杀这种事儿呢，包括在咱们国家，包括在国外，现在都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对于自杀的规定，如果是单纯意义上的自杀呢，肯定不属于犯罪。结果无非也就是两种，一种呢就是生命就逝去了，也无法再追究他的其他责任了。第二种呢，可能就是说自杀没有成功，在未遂的情况下，那这种情况肯定也不是被视作为犯罪。但是呢， 对，您接着说。 但是如果采用的，比如说以这种爆炸呀，这种放火呀，这种方式去自杀，那么你对公共利益实际上也造成了一种损害。 你爆炸就你自己，你自杀，但是却影响了其他人的这个生命，那你可能就涉及到 涉及到刑事犯罪。如果是采用这种手段，那么人啊、又没有自杀的话，那么可能就要涉及被追究的问题。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哈。咱只是举一个例子啊，三个人相约啊，我说都想不开啊，而且这三个人之间还互相鼓励啊，网络上互相鼓励，咱干嘛呀，活着没意思，干脆咱们是吧，结束生命得了。结果在这自杀的过程当中哈、两个人都去这个自杀了，但是有一个人半途当中觉得不，我觉得还是活着好，半途当中他没有去自杀，最后只有他活了，但是相约的三人另外两个人却自杀了。 对， 那么活着的这个人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因为你有怂恿啊，或者说你鼓励啊，但你最后人家你又没去报警啊等等这样的事情。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觉得应该区分各种不同的情况来看。如果说像这种怂恿对方去自杀，对吧，自己本身没有自杀的意图啊，以这种欺骗的方式让对方去自杀，那么有没有可能构成刑事责任？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排除。当然了，更多的可能性是像比如说大家相约自杀，在过程中太痛苦了，不能坚持了，那么可能有一个人就离开了，剩下的人啊仍然是采取这种手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幸存的这个人是否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或者民事责任？我们看到实际上之前国内也有类似的案例啊，那么这个大概在2010年丽水曾经有一起类似案例，和我们刚才说的情况就是一致的。两个人相约自杀，其中一个人半途放弃，而另一个人最终自杀身亡。那么死者家属就将幸存的这一个人起诉到了法院，最终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是那么他们用来相互交流的这个用 QQ 网络，对吧，用 QQ 来相互谈这个事儿，那么腾讯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而这个幸存的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从他们各自的过错参与程度中判决了这么一个结果。最终法院二审判决的结果呢，是幸存的这个人仍然要赔20%，而腾讯公司的赔偿责任被免除了。实际上这也是一起非常典型的，那么国内我们从公开报道中可以看到的相约自杀的一个判决。 是，尽量避免这样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吧。所以说律师在这边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是，实际上这个自杀这个事情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那么我也在网上看到世界卫生组织也对于这个发出很多号召啊，其中呢包括提到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那么2012年的时候，全球就已经有80万人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选择自杀。那我觉得实际上构建一种防范自杀，包括于对于合理的心理压力的疏解，可能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心理压力的疏解啊，包括其实现在说的这个话呢，可能说的这个题儿又长了一些，每个人的生长的过程和他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个经历啊，可能都会导致他以后的一些个行为的发生。 是， 你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啊，青少年这种 自杀的这种几率要远远高于其实中年往上。 嗯 啊，你比如说你过了35岁，过了40岁，你往上这样事情就会大幅减少了。 是， 但是越是20岁以下，20岁左右，16、17岁的时候，越是想不开的时候啊，这会儿怎么去疏导年轻人这种想法，或者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如何去引导啊，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在心理方面，现在咱们确实注意的不够。 是， 嗯， 生命之所以宝贵嘛，是因为他就这一次的机会，是吧？ 嗯， 那么如果遇到了，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是应当采用一种合理的方式，除了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家人。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咱们大家就是，尤其是国内啊，对于这种心理治疗、心理缓解，好像似乎不太认可啊，不太认可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去找心理专家，难道我有精神病？我是神经病？不去啊！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在国外来说， 是包括我们从报道中看到，很多的患者他可能从抑郁最终发展到走到这条绝路上，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缺少这种正规的医疗机构的帮助，或者缺少他对自身这是一种病的这种认识，最终导致了这种悲剧的发生。 对，不要总认为心里边有了压力了，如果说小压力咱们可以跟家人去说一说哈，或者说您跟家人去喝顿酒，跟朋友去这个吃顿大餐缓解一下，看个电影，现在不是有007什么的，看个电影，如果你发现各种各样的方式你还是想不开啊，已经有很多的方式让你去解压了，你还是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那可能确实您在心理上从大脑当中的一些个化学因素的一个分泌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平衡了。 是， 那这会儿你真的就要去找专门的医院、专门的心理医生去进行疏导了。 对 啊，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事情，这是为自己的健康，跟你感冒发烧你吃药是一个道理啊。好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聊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也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是宋阳，我们请到的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金国黄律师啊。相对于第一个案件三人自杀，第二个案件咱们来说一说因为一个鸭子和引发的一人死亡一人判刑的事件哈。这个事情发生在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啊，可以说是在农村啊，邻里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纠纷和矛盾哈。也就是说邻居这个刘敏欣认为自己的这个旁边的这个邻居刘淑芬撒毒药毒死了自己的鸭子啊，就是他们家的鸭子，结果跑发现死在另外邻居家的这个责任田里边去了啊，去找邻居去开骂了啊，到了邻居家之后就是指着鼻子就开始大骂啊，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怎么的，各种的这个言语中伤吧。结果呢这个邻居啊可能是有一些先天性的或者说后天性的生理疾病啊，反正骂着越骂越不对劲儿，这邻居咣当一下就倒在旁边了。 是 啊，倒在旁边呢，怎么回事这是？赶紧报警吧，医院也来了，警察也来了，拉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了。哎，很多人就觉得不解呀，怎么会呢？啊，经过这个法医鉴定啊， 说这邻居啊本身就有高血压啊，当时因为高血压诱发脑内出血而身亡啊。后来说你为什么骂人家，说我们家的鸭子死在他们家的责任田里了啊，他呢这我认为他偷渡，所以我去骂他。那给鸭子做一些尸检吧，于是找到那只死鸭子了。一做尸检，这鸭子肚子里边没有检出任何的毒药成分，也就不是邻居把这鸭子毒死的。 是 啊，所以本来是一起矛盾和纠纷，结果呢因为这种恶语重伤让邻居倒地身亡了。这事儿你看看哈，后来呢没办法，这个亲属报警了，警察也来了，法院也来了，开始是判出他叫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么立的案。但是立案之后呢，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啊，说这个过失致人死亡罪啊有点牵强啊，这个可能开始呢这邻居并不知道他有这个高血压，所以呢也不知道如此的辱骂行为可能会导致其死亡，有点牵强。最后呢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啊，这个判处啊当事人是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而且赔偿10000元钱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骂死人的这个案件啊，黄律师您多吗？多见吗？这样的事情 是这个又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又是一个悲剧哈。那么实际上像这种两个人发生争吵，其中一人这种身亡的情况啊，我们看也不是很罕见了。包括之前2012年曾经报道过，在北京地铁里，因为比较拥挤啊，有一个年轻女子和老年人吵架，结果最终老年人也是倒地身亡。这种媒体报道我们也见过，包括北京市的法院也曾经判决过，62岁的老人由于上班期间和同事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倒地身亡。类似的这种判决也不是很罕见了， 还真有， 真的是有。 但是生活当中啊，我们说这个发生一些个口角啊，言语之间的这种重伤，好像有的时候不太算事儿啊。你比如说邻居之间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争吵，朋友之间也会发生，甚至是家人之间也会有这样的争吵啊， 是 口角嘛，挺多的。但是因为发生口角就涉及到刑事犯罪、刑事责任，就是你骂人一句，你可能又坐牢，这个是不是也要分情况而言？啊、 对，那么我们看到像本案中的这种情况，刚开始呢，公诉机关以这个过失致人死亡对他提起的，这个里边就要求过失致人死亡必须是因为已经预见到他的这种行为有可能导致对方身亡的这种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继续采取这种手段。所以严格来说，通过和对方吵架的方式，那我们能不能够预见到对方会出现身亡的这种情况，按照咱们的常理判断，恐怕绝大多数人还是预见不到的。而且呢，我相信啊，虽然有矛盾，虽然大家可能是在一起吵架，但是最终的目的也一定不是说要剥夺对方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定过失致人死亡，我觉得啊有点过于严格了，有点客观归罪的这个意思。那么最终案件里给他定的一个寻衅滋事，实际上寻衅滋事也是一个兜底性的犯罪，这个里边呢就包括像追逐拦截打骂这种情况，如果是情节严重的话就可以构成犯罪。那么从本案来看，他的这种辱骂行为最终导致对方，或者说最终诱发对方身亡，应该说这种损害结果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我觉得定这个罪也相对是比较合适的， 就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他判处的这个也就是说可以处以的这个刑罚啊，和过失致人死亡可能承担那个法律结果，是不是过失致人死亡会更重一些？那如果说是过失致人死亡，可能会判处一个什么样的罪行？ 对，那么过失致人死亡实际上是3到7年有期徒刑。那么没有加重情节的话就是这么一个量刑，寻衅滋事的话没有加重情节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那么寻衅滋事的法定的这个量刑 比那个量 刑要 轻一些哈。还有就是当事人赔了被害人是10000块钱， 对， 10000块钱这个有法律依据吗？ 是，实际上首先呢我觉得生命是无价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赔偿生命这个事情来说，赔多少钱都不多。那么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我相信这个骂人的这一方他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过错，并且给对方确实客观上造成了这么严重的一种伤害和损失，主动赔偿上10000元作为对损失的一种分担，我觉得是合适的。那么实际上这10000元多不多，如果从人身损害死亡赔偿的角度来看，这10000元肯定也是不多。 好， 真是啊，你永远无法预料到生活当中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是 啊，所以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啊负责。有很多人说不要喝酒啊，喝酒误事啊，喝酒那个惹事儿。那跟酒有什么关系啊？跟喝酒本身有什么直接关系啊？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喝了酒了，喝多了，你兴奋了，可能抄起旁边一个酒瓶子，或者说拿起一把刀啊，直接向人砍去，造成人家的重伤，那、啊、把人过失致人死亡，那就跟喝酒有关系了。所以前一秒你做的事情跟后一秒，你说你前一秒我骂人了，我跟人争吵了，可能怎么了？但后一秒人家倒地了，人家那个脑出血了，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骂人有没有关系？所以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通过这些个案例，包括律师您刚才也说了，北京有过出现，尤其是对中老年人。 对， 那有什么提示啊？ 对， 大家 实际上透过这个案例，包括类似的最近几件这样的事儿，我们就会发现，那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矛盾，是吧？是不是要采用更合理合法的手段？包括像和对方交涉的过程中，是不是要有限度啊？像这种案件中所说的这种，当天骂完不算完，第二天又上门指着鼻子骂， 啊、第三天还去，一个月我天天见你一次、 啊、 骂你一次。 对，使用这种过度的这种维权手段本身就是不合适的，同时呢，也可能造成这种意外的结果啊。那当然了，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案件中，本身鸭子也跟人家没有关系。 对。 如果说假使真的出现了，就因为这只鸭子 不就是一只鸭子的 出现了一些纠纷， 对， 那是不是也应当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对吧？因为整个社会现在确实有这种现状，好像谁更厉害，谁可能就占些便宜，老实人吃一些亏，我们也有这种看法。但是呢，我认为通过这类的案件，我们就发现，适度的维权、合理的维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还真是哈、啊。也不是说俗话人善被人欺嘛，马善被人骑嘛啊，但其实你回过头来发现万事都有一个度。 对， 还有人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呢，是吧？这个忍一时风平浪静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话都有，凡事都有一个度，一旦过了那个度，那谁过度了，谁就会有相应的惩罚。 对，而且结合刚才前一个话题，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现在整个社会心态，大家确实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大家心里都急，都可以理解， 都急， 对吧？无论是出现像前面那种想不开的情况，还是像后边这种，这种等于不顾后果的啊，对于自身利益受到触动的时候，就采取一种手段，我觉得都是非常不恰当的。 心态是很重要的哈、啊。虽然我们这个警法在线啊，是一个与法律为主的啊，说这个法律条文解读案件的这么一个节目，但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态、日常的心态结合上。 是， 有很多人说得病啊，说有最近发现有癌症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每一种疾病，多多少少都跟人的心态调节有关系。 是， 你看那个身边啊，比如说老患病的、老得病的、老大病小病，他平时心肯定特别着急。 是， 肯定是急。还有那个，你看，哎呀，你说这人怎么天天运动，然后呢，这个也没见什么呢，怎么突然就癌症了？他天天运动，你看他的脾气暴不暴啊？反而那种暴脾气的，动不动就发怒的， 是 那个肯定对身体啊也不好。 对，而且呢，实际上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那你做的这些事儿，可能在道德限度范围内不触犯法律。 对， 如果说太出格了。恐怕就要触犯法律的问题了。 嗯， 存在犯法。 对，一个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啊，第二个呢，如果说你想对自己做一样什么样的事情呢，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后果。 是。 另外，不管自己你是发怒也好，你是暴躁也好，控制在合理的度，同时不要影响到社会上其他的人。一旦影响到公共层面了，那你一定是涉及到违法犯罪了。 是的， 哈。今天咱们的警法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也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黄律师，谢谢您。另外，今天外面的天气可以看到还是有这个雾霾的天气，路面的这个交通压力以及空气当中的能见度并不佳。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尤其是道路行驶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哈，慢速减行。另外，今天三元桥应该是有相应的施工啊，咱们要避开那个路段。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安排播出的节目。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